啦啦啦啦啦。 窗遥望天空，数不尽的梦苏醒，闭上眼睛仔细聆听每一次激动的声音，不再恐惧大胆的飞行，爱让精彩，认真地做好自己，深深祈祷，寻寻觅觅，何时可以停止找寻。

地蹉跎了青春。潇洒朦胧，转眼惺忪，大家归去，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，换一换新天地，别有一个新环境，回味着夜生活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